每天清晨，让你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7:31，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江宁。 你好，我是主播曼宁。今天是2021年9月26号星期日，虽然今天是工作日，但是机动车不限行。首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第一部分今日头条，中国首次实现人工合成淀粉，未来可以应对粮食危机。 京城京市来关注，距离国庆长假还剩5天，下周早晚高峰都将延长。 国庆花坛完成昨天亮相，今年首用春夏秋冬主题。 国内方面来关注，结束1028天非法拘押，孟晚舟昨晚回到祖国。 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发布，确保人工智能处于人类控制之下。 8点开始是国际方面，您将会听到美国一城市将为排华罪行道歉，这里曾纵火中国城，致使1400名人员流离失所。 8:10左右，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北京植物园花展开幕，40多万株秋花盛放。 好的，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江宁和曼宁带您关注昨夜今晨的重要新闻。接下来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揭示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好，进入到今日头条。以二氧化碳为原料，不依赖植物光合作用，直接人工合成淀粉。日前，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一支科研团队在实验室里首次实现了二氧化碳到淀粉的从头合成。相关成果在北京时间24号由国际知名学术期刊《科学在线》发表。 淀粉是粮食最主要的成分，也是一种重要的工业原料。据介绍，这次研究人工合成淀粉分子与天然淀粉分子的结构组成一致，而且实验室初步测试显示，人工合成淀粉的速率是自然淀粉合成速率的 8.5 倍。在充足能量供给的条件下，按照目前的技术参数推算，理论上一立方米大小的生物反应器年产淀粉量相当于我国5亩玉米地的年产淀粉量。那么这个突破在未来有望通过工厂大规模来制造粮食吗？一起来听华大基因 CEO 尹烨的解读。 那么这个淀粉大家都很熟悉，比如说我们一般吃说这个大米比较糯比较软，那它就是我们叫质量淀粉含量比较高。如果说这个大米比较筋的，或者说这个大米吃起来这个比较硬，那它的质量淀粉含量就比较高。因为淀粉它是一个由一段一段的糖啊这样接起来，那这个接起来这一段的糖是可以比如说都接成一条链，也可以像一个树一样的向外扩张，这叫质量和质量。绝大部分淀粉都是质量和质量交错的啊，但是我们说口感上讲，你这个质量的就会比较更加容易消化，所以你吃起来就软一些。我们今天不是讨论这个淀粉的口感，我们只是讨论就是连这么简单的质量和质量我们原来能不能做出来，其实是做不出来。虽然我们可以去合成，比如从单糖合成二糖寡糖，但是还没有办法把它合成一个跟自然界一模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淀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这个研究最大的意义是第一次实现了淀粉的人工合成。自然界是怎么合成淀粉的？植物要花可能几周几个月合成的淀粉，最后浓缩在了4个小时11步化学反应。它的意义不简单的就是说大家觉得哦，这个可能是对我们双碳碳达峰碳中和有利，更重要的是在于这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来缓解我们的一些粮食安全粮食危机的问题。 针对这一突破，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坚表示，这个工作是典型的从零到一的原创性成果，这项研究成果将对于下一代生物制造和农业发展带来变革性影响。从分子生物学到合成生物学，科技进步已经让酶的定向改造日益成熟，并且广泛应用于食品生产、疫苗开发、农业病虫害防治等领域。理论上来说，大多数食品和石油化学品都可以借助合成生物学技术来制得。 对于这次研究的应用前景，业内专家表示，人工合成淀粉的新反应途径相当于汽车发动机，酵母细胞相当于汽车底盘，下一步要把发动机放到底盘上安装好，对于酵母细胞进行系统设计与改造，搭建一个淀粉合成的细胞工厂进行规模化生产。 不过，细胞工厂生产粮食的希望实现之前，科学家还需要先攻克多重难关。中科院副院长周琦表示，这成果目前尚处于实验室阶段，离实际应用还有很长的距离，后续需要尽快实现从零到一概念突破到一到十的转换。 业内专家还表示，如果未来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的系统过程成本能够降到与农业种植相比具有经济可行性，将会节约 90% 以上的耕地和淡水资源，避免农药、化肥等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推动形成可持续的生物基社会，提高人类粮食安全水平。 因此，经科技部批准，天津工业生物所正在牵头建设国家合成生物技术创新中心。科研团队的下一步目标，一方面是继续攻克淀粉合成人工生物系统的设计、调控等底层科学难题，另一方面要推动成果走向产业应用，未来让人工合成淀粉的经济可行性接近农业种植。那么在未来，用人工合成淀粉制作的粮食，大家真的敢吃吗？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尹烨的分析。 如果我们从历史上去分析这些最重要的合成的这些物质，比如说我们合成了尿素，这是在十九世纪合成。比如说我们在1905年左右，我们第一次可以从氮气把氮气直接变成氨肥了，农业今天有今天的如此高效的一个发展。后来我们学会了怎么合成氨基酸，包括怎么合成生长素这样的一个多肽，再到1965年中国科学家合成了人工的牛胰岛素的结晶，到我们开始合成 DNA， 我们开始合成抗体，那到今天我们开始通过空气中二氧化碳直接合成人类所需要的这样一个可以被人类消化和吸收利用的一种营养物质。在我看来，这个就是未来农业的方向。农业来到地球上已经10000年了，我们需要更好的方式，更加便捷、节约、高效的方式来解决农业的问题。你要相信，现在全世界几乎没有什么人还愿意在比如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去干了。我们应该发展农业，但绝不是再去发展传统农业。如果说这个的成本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那么你可以想象，因为它的成分和天然是完全一样的，所以你根本没有办法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地里种下那个土豆，除非你所在意的是那个土豆的口感。如果我们这个淀粉已经做成了它的一些工业原料，比如说我以后拿它去酿酒，或者拿它以后去制糖，或者拿它以后去制备一些比如说压缩饼的这种高能量的一些物质，那么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点。包括我们在火星上，火星上可是没有氧气的，但是火星上有大量的二氧化碳，如果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一些微生物送到火星上呢，那么我们是不是就有可能在火星上去实现这种自给自足了？这就是生命科学，我经常说它真的在新冠疫情之后是带来了一个全新的生命科学的文艺复兴的时代，这个大幕已经被揭开了。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来关注，据北京市交管局官网消息，国庆假期前工作日晚高峰交通压力突出，持续时间延长，早高峰中小学周边道路车流集中，城区环路、高速、联络线早晚高峰交通压力较大，部分道路车多，行驶缓慢，特别今天是尾号不限行的工作日，早晚高峰交通压力大于平时。 交管局预测，国庆假期前预计最高峰会出现在8点到8点半，而受节前走亲访友、聚餐活动等增多的影响，晚高峰持续时间预计会延长到晚上8点。9月30号，部分单位会提前放假，晚高峰也会有所提前。加上尾号4和9限行，中午到下午时段，城区道路以及各条高速出京方向交通压力会逐步增加。 昨天，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中心花篮和长安街沿线十处主题花篮同时亮相。国庆花坛第一次在长安街上使用了春夏秋冬四个花坛，非常接地气儿地把百姓四季幸福生活的画卷展示出来。这里有大家生活片段的缩影，比如春天丰收的喜悦，夏天畅游自然的乐趣等等，让很多人产生共鸣。绿色发展花坛设计了碳足迹计算互动装置等元素，寓意提升林业碳汇，助力实现碳中和。 好，以上是今天的京城京事，下面进入到国内新闻。 用新闻叫醒耳朵，用思想感知世界。这里是主播在线，欢迎继续收听。 好，来关注国内新闻。1028天滞留加拿大近3年的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昨天回国。昨晚，中国政府的包机平安降落在深圳机场，孟晚舟也终于和家人团聚。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应询表示，中方在孟晚舟事件上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事实早已充分证明，这是一起针对中国公民的政治迫害事件，目的是打压中国的高技术企业。对孟晚舟女士所谓欺诈的指控纯属捏造，就连被美方指为受害者的汇丰银行也出具了足以证明孟女士清白的文件。美国和加拿大所作所为是典型的任意拘押。 在昨天，孟晚舟的律师也发表声明，孟晚舟女士与美国司法部达成了暂缓起诉协议。根据这份协议条款，她不会被美国进一步起诉，加拿大的引渡程序将会终止。孟晚舟女士没有认罪，十分期待14个月后对她的指控将完全被撤除。 孟晚舟抵达深圳机场后表示，异国他乡的漫长等待充满了挣扎和煎熬。当她走下舷梯，双脚落地的那一刻，家乡的温度让自己心潮澎湃，难以言表。祖国，我回来了。 再来看昨天2021中关村论坛第二届全球科学与生命健康平行论坛举行。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主任高福表示，病毒出现了这么多变异，起了这么多名字，但是疫苗能够提供基础免疫，能够减轻疾病负担。也就是说，可能它防感染差一点，但是防重度、防死亡的效果是明显的，大家要对疫苗有信心。 针对第三针新冠疫苗加强针何时接种的问题，北京大学李兆基讲席教授谢晓亮发表演讲时表示，接种第三针的最佳时间是在第二针的6个月之后，效力至少可以维持9个月。 昨天，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提出在提供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时，应该充分尊重和帮助弱势群体、特殊群体，并根据需要提供相应的替代方案。同时，要保障人类拥有充分自主决策权，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 伦理规范明确，要坚持人类是最终责任主体，在人工智能生命周期各环节自律自省，建立人工智能问责机制，不回避责任审查，不逃避应负责任，积极学习和普及人工智能伦理知识，客观认识伦理问题，不低估不夸大伦理风险。 好，那么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翟轩为您编辑的。 下面进入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专栏。 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政协委员郝金明，今天为大家讲述老戏骨蓝天野一辈子听党话的故事。他是茶馆里的秦二爷，北京人中的曾文清，封神榜里的姜子牙，渴望里温温尔雅的老父亲。70多年的艺术生涯，他给观众奉献了许多戏剧和影视的经典形象。但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位老戏骨曾是党的地下工作者，走上戏剧道路也是听从了党的安排。我这一辈子都听党的话。说起自己的经历，蓝天野总是这么说。这也是他用了70多年的党龄扎扎实实践行的一句话。出生于1927年的蓝天野，原名王润森，1928年随家人迁至北平。抗日战争胜利前，蓝天野在北平艺专油画系学习油画。一天， 离家数年的三姐石梅忽然回家了。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姐这次回家是为了在大城市发展地下党的力量，他们家也成为了北平地下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在三姐的影响和带领下，蓝天野开始参加革命工作。因为身处敌占区的危险，蓝天野18岁时入党时没有仪式，没有宣誓，但是他至今清楚记着的那天的日子，1945年9月23号，经上级党组织批准，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就像人会记得自己的生日，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日子。蓝天野说，从那天起，他就告诉自己，你是个党员，你就把你自己的全部都交给党，要一辈子听党的话。抗战胜利后，北平成为国民党统治区，共产党领导下的学生运动只能在地下展开。话剧作为一种与社会紧密相连的艺术形式，成为了当时国统区开展学生运动的重要方式之一。为进一步加强党在戏剧战线的工作，希望通过这种通俗易懂且受众极广的文化活动，让更多普通老百姓了解党，加入党，进一步扩大党的影响力。北平地下党成立了北平聚联党支部，蓝天野按照党组织的安排放弃了美术学业，转行演戏，一边参与剧团演出，配合学生运动，一边从事革命工作，秘密发展党员，还成为北平地下党的一名交通员，在国统区和解放区之间传送各种物资和信息。地下工作充满着风险和考验，但他从未考虑过自己的安危，一心只想为党尽自己的力量。1946年秋天，蓝天野按组织要求加入了演剧二队。表面上，演剧二队的是国民党军队编制，但实际上，队员们都是共产党员。蓝天野利用国民党少校这一公开身份，往来白区和解放区之间，为我们党获取重要情报。到了1948年，随着形势的严峻，留在国统区越来越危险，蓝天野便和战友一起在组织的安排下转移到解放区。负责转移的同事对他们说，现在进了解放区，你们在国统区还有亲戚朋友，很多关系，为了不受牵连影响，到了解放区就要改名字，每个人都要改，现在就改。来不及翻字典，也没有更多的时间思考，他一时能想到的就是蓝天野这个名字。从此王润森变成了蓝天野，而这个名字也在中国话剧事业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新中国成立后，备受人们喜爱的话剧成为了我国文艺事业发展的重要形式，蓝天野 也继续着自己的艺术生涯。1952年，他正式进入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工作，成为北京人艺建院后的第一批主要演员。70多年的艺术生涯里，从茶馆到北京人、蔡文姬、王昭君，再到钦差大臣、罗密欧与朱丽叶、小市民、蓝天野，几十年如一日坚守舞台，为人民文艺事业发光发热。2011年，北京人艺排演纪念建党90周年的重点剧目《家》。84岁高龄的蓝天野重返舞台，他依旧保持着多年来养成的习惯，只要有演出，下午4点多就到后台，演出结束后慢慢卸妆，因此他总是来得最早，离开得最晚。在一次排练中，他不慎摔倒，手指骨折，起身后第一句话是：“对不住大家，让各位受惊了。”第二天他又早早地来到了排练厅，带上排练，一刻也不肯耽搁。本着艺术为党、为人民的初心，蓝天野始终以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有人担心蓝天野的身体，他却说：“这是我的本分，有什么豁不出去的呢？只要党需要我，观众需要我，我就要发好光和热。”70多年的艺术生涯，蓝天野兢兢业业，不图名利，尽职尽责，无私奉献，传承艺术艺德，发掘和培养了一大批文艺界领军人才，为中国话剧艺术繁荣发展做出重大贡献。2021年6月29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上，94岁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原演员、导演蓝天野，作为戏剧界唯一代表，荣获了这一党内最高荣誉。70多年舞台生涯，初心不变，蓝天野革命信念如磐，将一生奉献给党的事业和人民文艺事业。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好，天气资讯，我们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王华。王工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看到目前这个直播间外啊，雨是越下越大了，那么今天这个降雨的情况会怎么样呢？ 好的，那个昨天夜间呢，北京还是继续出现了小雨天气，目前呢上班时间的降雨呢是在西部地区，包括城区的西部，丰台、海淀、石景山，还有南部地区，像大兴这一带相对明显一些，小时降雨量呢是在0.5毫米，所以上班时间呢路面还是有些湿滑，大家要注意交通安全。今天白天呢是继续受高空短波槽和低层偏南风的影响，还有3-5毫米的降雨天气，也是上午到中午相对明显一些，下午呢是逐渐减弱。气温方面呢会从目前的18-19度向午后升到23度左右，但是下雨天湿度大，可能体感还是有些阴凉，大家外出呢要注意添加外套。 今天下班时间呢，目前看是以阴天为主，有可能会有零星掉点，所以大家还是要雨具随身携带，以备不时之需。今天夜间呢是高空槽过境，大部地区有些零星小雨或小雨，后半夜呢天空逐渐放晴，所以这一次的降雨过程就是暂告一段落了。像明天27号呢，大家就能看到久违的蓝天了。明天的最高气温呢在26度左右，明天可以说是风和日丽的好天气，很适宜大家出行。 嗯，往后之后几天这个天气还会有大的变化吗？ 月底上班的这几天呢，北京的天气是阴晴转换的比较频繁。28号呢，天气转阴，北部山区呢有小雨。30号呢，目前看呢还可能会有一次小雨过程。气温方面是比较稳定，白天是在26度，夜间呢是在17、18度，早晚比较凉。后面的天气呢，大家还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吧，可能还会有一些变化。 嗯，好，那非常感谢王工的介绍和提示，再见，王工。 好，再见。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阴有小雨，北风2-3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85%。 今天夜间阴，北部地区有小雨转晴，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预报，北京地区受高空浅槽影响有小雨天气，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清除和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 登山气象指数预报，近期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不适宜登山。 洗车气象指数，今天白天还有小雨，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好，那么早上的7:56，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主播在线的第二时段，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历史文化展将于9月28日亮相首都图书馆，展示大兴历史之根、文明之源、发展之魂，届时欢迎广大市民参观。 又到金九银十购物季，谁来拯救我的钱包？ 找中国银行领取优惠大惊喜啊！礼包涵盖超市、餐饮、住宿、出行等方方面面，快去领取吧！详询95566及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 锦绣河山，国泰民安。北京图书大厦为您准备了30余万种图书及音像制品，还有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及非遗互动体验。11黄金周，北京图书大厦邀您遨游书海。 国庆小长假，来金源新烟商贸，感受不一样的快乐。国风、解压、奇幻、飞行等多家沉浸体验馆等你打卡。10家人气网红水吧新品上柜，更有数十家品牌应季服饰限时折扣，快来体验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地板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地板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30，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江宁。 我是主播曼宁。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将会听到德国联邦议院即将大选，世界政治将翻过德国总理默克尔篇章， 美国一城市将为排华罪行道歉，这里曾纵火中国城，致使1400人流离失所。 8:10左右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北京植物园市花展开幕，40多万株秋花盛放。 电影国庆档竞争开启，长津湖预售票房破5000万元。 好的，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江宁和曼宁接下来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好，进入到国际视线。当地时间9月26号，德国联邦议院将举行大选，默克尔将在新政府成立后卸任，进入后默克尔时代的倒计时已经敲响。回顾默克尔执掌德国的岁月，他曾与4位法国总统、4位美国总统和5位英国首相打过交道。 一名从东德牧师的女儿变身为一名德国首位女总理，她被媒体称为德国小姐。随后她又带领德国几度危机，3次连任，变成国际闻名的铁娘子。政治光环之下，默克尔是一个怎样的人？ 默克尔传记的作者、英国考文垂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教授奎特鲁普表示，许多人不曾注意到，生活中的默克尔非常有趣，他喜欢开玩笑，无论是教皇还是总统都是默克尔模仿的对象。但在处理问题上，默克尔会分析局势的各种可能性，权衡利弊，一旦果断决策便头也不回。 据了解，默克尔是量子化学出身的科学家。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默克尔投身政治运动。第二年，默克尔不仅跻身德国议会的议员，他还成为了内阁妇女和青年部部长。随后，他又当上了环境部长，主持了在柏林举行的首届联合国气候大会。自此以后，他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知道如何不具威胁性的协商，并找到折中方案。 默克尔曾12次到访中国，长久以来，德国与中国保持着务实友好的关系，两国经济联系得到显著加强。在新冠疫情爆发后，德国给中国邮寄了抗疫物资。在抗击新冠疫情方面，中德之间合作紧密，相互支持。 可以确定的是，大选后德国仍然由联合政府共同执政。从民调数据来看，社民党总理候选人肖尔茨最有可能接替默克尔的总理职位。他曾多次出席 G20 峰会、 G7 峰会，还是全球最低企业税率的设计者之一。他很擅长处理全球事务，已经学到了不少默克尔主义。 下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市议会预计会通过一项决议，就该市在排华历史罪行中所扮演的角色向华人移民及其后裔道歉。 圣何塞市议员佩拉雷兹说，圣何塞一直致力成为一个包容各方、欢迎所有人的城市，这意味着必须正视过去的错误。长期以来，华人社区一直是这个城市重要的组成部分，圣何塞迟来的道歉是朝治愈方向迈出的一步。 这项决议是由佩拉雷兹办公室、圣何塞种族平等办公室以及圣何塞华人社区成员合作提出的。市议会将在28号投票表决。29号中午，圣何塞艺术博物馆和棕榈圈广场将举行相关仪式。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广场正是当年中国城的所在地。 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排华法案，将声势浩大的反华运动进一步合法化，全美诸多中国城都遭受了清洗。1887年3月，圣何塞市的市长与市议会发布政令，宣布市场大街中国城是一个公害。同年的5月4号，针对华人的敌意升级至顶峰，市场大街中国城被蓄意纵火焚毁，1400多人流离失所。 日前，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说，塔利班组建的新政府寻求阻止不法分子从阿富汗向其他国家贩运毒品。 穆贾希德表示，塔利班正在采取行动清剿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眼下不需要外国的援助。按照他的说法，阿富汗境内仍然存在一部分伊斯兰国势力，但人数不多。 除了打击毒品和反恐，塔利班还希望在联合国框架下与其他国家发展关系。临时政府代理外交部长穆塔基近期也致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命了阿富汗常驻联合国代表。 穆贾希德表示，如果获得联合国批准，阿富汗将努力与其他国家建立牢固和长期的关系，包括欧盟国家、美国以及其他伊斯兰国家。 在阿富汗国内，塔利班创始人之一阿临时政府监狱工作负责人图拉比表示，阿富汗将恢复执行处决和断肢等刑法，包括女性在内的法官将会审理相关案件。 图拉比表示，阿富汗法律的基础将是古兰经，外界不要干涉阿富汗的新治理方式。他表示，阿塔从来没有谈论过敌视国家的法律和刑法。此外，图拉比还驳斥了对先前阿塔统治的批评，称阿塔在上世纪的统治给阿富汗的成功带来了稳定。 在阿富汗塔利班进入首都喀布尔之后，已经恢复了对犯有小偷小摸行为的人实施公开羞辱的惩罚措施。在阿塔接管之前，小偷在街上游荡，残酷的犯罪行为使大多数人在天黑之后不敢上街。不过，有当地市民认为，公开羞辱的惩罚措施侵犯了人权。 当地时间24号，印度国防部与欧洲飞机制造巨头空客集团签署合同，购买56架 C-295 型运输机。印度表示，这一采购项目旨在实现印度空军运输机更新换代，同时推动印度飞机制造业的发展。 全部的56架运输机将在10年内交付，在印度空军服役，取代目前使用的阿佛罗运输机。这将使印度空军运输机朝现代化迈出重要一步。印度国防部说 ,C-295 运输机可以载重5到10吨，能够空投部队和物资，能够大大提高印军空运能力，尤其是在北部、东北部和安达曼尼科巴群岛。 印度表示，56架运输机当中40架将在印度由塔塔集团制造，本土数家中小企业将参与飞机零部件的生产。交付完成以后，印度可以继续生产并且出口该机型的运输机。 再来看日前，世界卫生组织公布最新的空气质量指南， PM2.5 的标准值进一步收紧，由现在每年每立方10微克收紧到每立方5微克。这样做旨在通过降低空气污染物水平来保护人们的健康。 除准则值之外呢，指南还确定了 PM2.5 的3个过渡时期的目标值，后者有助于各国评价在逐步减少人群暴露在颗粒物当中过程当中取得的进展。第一阶段到第三阶段的过渡期目标值分别是每立方35微克、25微克和15微克，提高一阶段可以降低大约6%的死亡风险。 世卫分析认为，和气候变化一样，空气污染也对人类健康构成重大威胁。如果可以降低目前空气污染水平，与 PM2.5 相关的致死疾病可以减少大约80%。虽然指南不具备法律约束力，不过可以作为参考，号召各国努力达到这些标准，以实现保护人类身体健康和减缓全球气候变化的目标。 这是这项指南自2005年以来的第一次更新。除了收紧 PM2.5 的标准值，新指南还更新了二氧化氮、二氧化硫和一氧化碳等其他污染物的空气质量水平。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再来关注疫情变化，日前美国总统拜登表示，他打算在适当时候接种新冠疫苗的加强针，他还呼吁美国人都接种加强针。 拜登还表示自己将要接种加强针，他还呼吁65岁以上的美国人，如果已经在1、2、3月份接种了辉瑞疫苗，那么就要接种加强针。 当地时间22号，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正式批准为65岁及以上人群、易暴露或感染的高风险人群接种辉瑞新冠疫苗加强针。据了解，加强针将在第二剂接种完成至少6个月后注射。 日本朝日新闻24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截至8月底，200多名新冠确诊患者在居家疗养期间死亡。 由于医疗系统不堪重负，日本大量轻症或无症状新冠感染者无法住院接受治疗，转为居家或在酒店等设施疗养。去年冬季日本第三波疫情期间，东京居家疗养人数增加到大约9400人。随后的第四波疫情，居家疗养人数有所减少，最多时有大约2400人。但是到今年夏季第五波疫情期间，猛增至大约2.6万人。 东京都政府分管疫情的官员承认，因为第五波疫情，医疗系统的确濒临崩溃，很多人的状况急剧恶化死亡。 昨天，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通报，韩国24号新增新冠确诊病例3273例，这是疫情爆发以来单日新增首次超过3000例，也是韩国日增确诊病例连续2天刷新记录。 24号新增确诊病例当中，本土病例3245例，其中2512例在首都圈地区。首都首尔新增确诊1222例，首次破千。韩国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超过29.8万例。24号还新增死亡病例7例，累计死亡2441例。全国重症患者数当天达到339人，比前一天增加30人。 韩国中秋假期在22号结束，数以百万计的人员返程回家，预计节后检测量和确诊病例将会增加，并在下周达到高峰。据韩国卫生部门的说法，昨天大约100万名在中秋假期流动的人员等待病毒检测结果。 截至目前，韩国已经有3780万人接种首剂新冠疫苗，约占韩国人口的74%，2300万人完成全程接种，约占45%。 好，以上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是由翟轩为您编辑的。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旅游文化资讯。 大家好，我是杨立新，欢迎大家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进入旅游资讯，来关注北京植物园第29届市花展昨天开幕。据介绍，本届市花展汇集了以菊花、月季为主的40多万株秋花。花展期间还将推出世界珍稀濒危植物展、北方盆景秋季作品展、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成就展等多项特色展览，以及丰富的线上线下科普活动。 本届市花展分为菊花、月季和特色植物3个主题展区。菊花展区位于园区的科普馆西侧，面积达8000多平方米，打造了菊花花海、自育菊花品种和独本菊3个景观区，由小菊、多头菊、悬崖菊等15000多株菊类植物组成。另外，在市花展期间，有50000多株月季将会陆续进入到观赏期，其中包括风花月季、茶香月季、藤本月季等。游客在此期间可以欣赏到不同种类月季的风采。 值得一提的是，位于展览温室内的世界珍稀濒危植物展将展出世界温室3大旗舰植物海椰子、千岁兰和巨魔芋，以及杜鹃红山茶、兰花等多种珍稀濒危植物。此外，热带雨林的造景缸也在温室内和游客见面。 门头沟区昨天在王坪镇举办了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据了解，在现场除了京白梨的丰收，还专门设置了农副产品展销区，将村民自产的无公害蔬菜、瓜果、蜂蜜、酱菜等陈列出来，吸引参加活动的游客品尝和购买。详细的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的报道。 此次丰收节活动的主题是来京畿王坪住静谧小院，走幽韵古道，品新香白梨。通过农副产品、民宿旅游、休闲园区等诸多元素的整合升级，逐步形成独具京西特色、彰显地区魅力的绿色生态旅游品牌。活动现场举行了知识竞赛、有奖问答、农副产品展销和落梨比赛。12组家庭将精心挑选的6个京白梨竖向跌落， 保持五秒钟后，以用时最短者胜出。近年来，王平镇通过搭平台、推政策、聚资源、育精品等措施，大力促进门头沟小院加田园综合体项目落地，以京白梨、核桃、樱桃等特色农产品品牌效应不断提升，以麦秸化、酱菜以及黄芩山茶为主的农副产品深加工不断创新升级，持续拓宽绿色发展、生态富民的新路径。王平镇镇长冯涛介绍， 我们在东部地区呢发展民宿旅游，在中部地区呢用工业遗迹来做那个精品酒店，然后在我们的西部呢发展自然山水的旅游，打造我们的十八潭清凉界的联合大景区，支撑我们王平的经济发展。 十一临近，一起热点事件也为大家敲响了警钟。据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信公众号的消息，针对近日一游客在故宫西华门外城墙上刻画的情况，经警方工作，将违法行为人周某明查获。目前，警方已经根据相关规定，对周某明作出了行政拘留并处罚款的处罚。在这里需要特别的提醒大家，文物古迹需要大家共同保护，对于故意破坏的行为，警方将坚决依法查处。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 Angela 庄少涵，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让你的生活精彩无限。 空在笑，我的世界缤纷闪耀，爱是一道光，如此美妙，指引我们想要的未来。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好，进入文化娱乐资讯。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市场签约仪式在昨天举办，44个重点项目达成签约合作，总金额352.23亿元，同比增长大约6%，再创新高。 签约项目囊括电影项目、影视产业基金、电影系列衍生业务等电影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其中北京银行与北京市电影局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计划在未来五年内为首都电影行业企业提供不少于200亿元的意向性授信，支持行业内的优质电影企业发展以及电影产业局级区和重点电影项目的建设。 昨天，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布了文投控股百城冬奥文化推广计划的两个影视项目，动画电影《我们的冬奥》和动画剧集《2022去北京》，同时还发布了三部影片《灶王传》《冰雪之名》《江口沉吟》。 昨晚在雁西湖国际会展中心，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国际评奖委员会主席巩俐携评委陈坤、陈正道、乌尔善、张颂文出席天坛奖第二次评委与媒体见面会，分享评奖的历程和感受。天坛奖十大奖项将在北影节闭幕式及颁奖典礼上揭晓。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经过了多天的看片、讨论、评审，本届北影节天坛奖评奖委员会主席巩俐表示， 北京国际电影节它的国际化吸引了我们全部的评委，我们用了一种很轻松、严肃、认真的专业的态度来对待每一部电影。 天坛奖15部入围影片中，多部影片都让导演陈正道印象深刻， 看到很多不同的角度去诠释一个故事。例如这一次入围影片中就有2部电影用不同的角度去诠释战争，也用不同的电影手法跟语言，甚至用比较独特的女性角度去诠释女性成长，或者有一些电影用更魔幻或者是更特殊的说故事的方式去讲述一场犯罪悲剧之中的恐惧。 风格各异的入围影片让陈坤深受启发，评奖观影的过程对他来说是一次美满的旅行。 很多表演，比如说《工程日记》或者是《云霄之上》，他们的表演非常的扎实，他们讲述的是故事里面的人物，每个演员的表演是选择了以相信的方式投入在里面，他能够共鸣我的不仅仅是画面，他们能够共鸣我的是他们演的那个角色身上的魂儿，所以这一点是给我很大的震动和提醒。 为力求公正包容，张颂文则表示， 有时候有些电影我看起来的时候会比较费劲，个别电影我要看很多遍，就是希望自己可以再公正一点。但有些电影呢，因为它的故事和里面的人角色是你喜欢的，你看到一半的时候你就心里面老是涌现出那种感觉，说我要给他一个什么奖，那个是很危险的，我就得平静下来继续相对理性的看完它。 谈到评判标准，导演乌尔善关注电影整体质量。 我更在意的是电影的主题，它的深度和是否有共鸣。第二个是它在电影美学上面是否是有突破性的， 是否创造了一种独立的完整的电影美学。第三，我们才会关注电影每个技术环节和创作部门他们的完成的质量。 而面对评审中的分歧，巩俐表示， 评审过程中呢，我们是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所以我们就说在评选过程中，我们也都希望能够每个人谈出自己为什么喜欢这部电影，为什么投它为最佳影片、最佳导演，这个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 本届天坛奖最佳影片奖、最佳导演奖、最佳编剧奖、最佳摄影奖等十大奖项将于北影节闭幕式暨颁奖典礼上揭晓。 那么昨天作为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展映舞台印象单元的内容之一，纪录电影京剧《搜孤救孤》在北京保利国际影城天安门店举行了全球首映会。在影片结束之后，片中程英的扮演者京剧演员王佩瑜还与到场观众进行了连线活动。据介绍，这部影片运用英国国家剧院现场项目的拍摄标准，通过 4K 高清现场录制的方式，重现了王佩瑜主演京剧《搜孤救孤》的整场演出画面。 京剧《搜孤救孤》又名《八义图》，是老生传统戏，它改编自中国古典戏剧《赵氏孤儿》。1947年9月8号，梨园传奇孟小冬的《搜孤救孤》在中国大戏院上演，成为东皇告别舞台的一曲广陵绝响。值得一提的是，纪录电影《京剧搜孤救孤》的拍摄是在2018年9月8号完成的，因此这场记录这场演出不仅因为它是余派的经典剧目，更是在致敬孟小冬先生的最后一场公演。 说到意义，纪录电影《京剧搜孤救孤》是中国戏曲进行的先驱尝试，它是以电影的设置规格录制而成的高清舞台影像。除了再现舞台演出现场，本片还拍下了排练时刻的珍贵画面，并通过映前访谈的形式向许多第一次走进京剧的观众介绍了优秀的传统艺术思想。而对于这部作品，王佩瑜表示，最大的意义是为京剧在当代的传播方式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据影片发行方透露，该片在结束北京国际电影节上的多场展映之后，将在10月28号正式公映。到时喜欢戏剧的票友们以及对京剧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来到影院来了解梨园行前台台前幕后的魅力。 国庆长假在即，对于喜欢看战争电影的影迷来说，定档9月30号的《长津湖》绝对是一部必看的战争题材巨制。据统计，截至目前，《长津湖》的预售票房已经突破了5000万元，在所有国庆档的电影当中遥遥领先。 《长津湖》是由陈凯歌、徐克、林超贤三位大导演联合执导，吴京、易烊千玺两位极具票房号召力的演员主演。电影自开拍以来一直受到了观众极大的关注。电影《长津湖》以战役为背景，讲述了我国志愿军在极寒严酷的环境下与不可一世的美军王牌部队直接较量，打出军威、打出国威的英雄往事。 国庆三部曲第三部《我和我的父辈》在昨天发布了由王菲演唱的主题推广曲《如愿》，这是从《我和我的祖国》之后王菲再度献唱国庆三部曲系列。影片是由吴京、章子怡、徐峥、沈腾四位导演打造的，将于9月30号全国上映。 作曲钱雷透露说，父辈母辈作为奋斗的一幕幕，在子女一辈的时代得以实现，这便是歌名《如愿》的含义。伴随着王菲悠扬又深情的歌声，《如愿》的歌词以极具诗意的比喻娓娓道来了四个不同时代的家庭故事，呈现了世代中国人的奋斗与传承当中祖国日益强大之景。文娱的最后呢，我们来一起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 走在你的眼眸，你是明月清风，或是你照拂的梦，千句不见都一生与你相拥。而若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你的手我拍摄再见，请带我去明天。 这么一首王菲的《如愿》之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收藏领域。从中国邮政昨天发行了《江山如此多娇》特种邮票小型章一枚。我们知道，《江山如此多娇》是中国当代画家傅抱石和关山月于1959年合创的巨幅设色山水画。毛泽东还为这幅诗意画题写了“江山如此多娇”六个字。 值得一提的是，这幅山水巨制把中华大地上几乎最能表现祖国壮丽山河、最能代表中华民族精神的景物艺术性的融汇在了一起，包含了长城内外、黄河上下一年四季的风光，完美的诠释出我国巍峨震撼的气魄。 为了更加生动形象地展现《江山如此多娇》这一中国美术史上的经典之作，中国邮政在发行邮票小型章的同时，还特别制作了《江山如此多娇》邮票 3D 动画，对于祖国山河最具代表性的景物进行了立体化呈现，使观众身临其境。同时，动画还配以毛泽东《沁园春·雪》的诗词诵读，声情并茂，更好地展现《江山如此多娇》画作的恢宏气魄。 收藏价值方面，该套邮票的印制非常精美，首次采用四色雕刻加多色胶印的胶雕套印技艺，更好地还原了原画的精彩，展现了祖国山河之美。 那么在展览方面，昨天黄瑞抽象之道在 UCCA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开幕。本次展览作为黄瑞近十几年最大规模的个展，通过包括绘画、雕塑在内的数十件作品，系统梳理了黄瑞以抽象语言和东亚思想展开创作的重要线索，聚焦呈现了艺术家从创作生涯初期至今的抽象创作。 据介绍，自1978年起，艺术家黄瑞便开始对抽象绘画的表达展开探索，并展出了多幅绘画作品，其中就包括将在这次展览当中展出的作品《无限的空间》。值得注意的是，这不仅是黄瑞创作的第一件真正意义上的抽象作品，也是那个年代最早公开展示的抽象风格作品之一。这次展览展出到12月19号，喜欢当代艺术的朋友不要错过。 好，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话语为您编辑的。一段广告之后，进入到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百安居十一黄金周优惠再升级，购机采满3000，最高立减500，再叠加大额满减，新家装更享多重惊喜，详询店内。 选装修购建材就来百安居。 尊敬的宾客您好，欢迎入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地处长安街畔，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享受舒适体验就来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预订电话8501-5588。 老李，你装修的这民宿得花不少钱吧？ 不用担心，我有邮储银行民宿升级贷，它额度高，期限长，利率低，专为民宿老板纾难解困，您也快去试试吧。详询邮储银行北京各网点。 国庆小长假来金源新烟商贸，感受不一样的快乐。国风、解压、奇幻、飞行等多家沉浸体验馆等你打卡，近10家人气网红水吧新品上柜，更有数十家品牌应季服饰限时折扣，快来体验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下面进入今天的百姓生活故事。随着中国宇航员在中国空间站里展开的工作和生活，很多人都对航天技术产生了兴趣。今天呢，就先带您认识一位女科学家，她叫王淑芳，今年48岁，她是两代北斗系统建设方案的论证者。从科研行业转业到交通运输业，她两次的人生抉择，那么她是如何看待舍与得的呢？请听由记者钱冰冰采制的故事《北斗步星人》，心向北斗，心系民生。 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 3、2、1，点火！ 点火！ 点火！ 2020年6月23号上午10点15分，我国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最后一颗组网卫星发射圆满成功，全球组网完美收官。北斗系统是咱们中国人完全自主研发的卫星导航系统，它的建设先后经历了北斗一号、二号、三号系统三个阶段，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服务中国到服务亚太，再到全球组网的跨越。而这是几代北斗人通过近30年的实践探索得来的。今年48岁的王淑芳就是其中一位北斗人。作为投身我国北斗导航系统建设的第一批大学生，他是两代北斗系统建设方案的论证者。回想起1994年北斗一号系统的建设，他依旧记忆犹新。 首先我学的这个专业啊，确实跟北斗有关，另外主要是听了一场讲座，当时那个北斗正在筹备招学生，我是第一届招的那个大学生哈，他们有一场讲座就是为了吸引学生，但是那会儿呢大家就是并不愿意去，那会儿正好是 IT 这个泡沫前夕，外企呀 IT 呀特别火，像军队的那种待遇一般人都不会去，所以当时呢他再去宣传国家有这么个事儿，当时我听的真的是热血沸腾，我在想世界第三个一旦要成了的话，那所以当时我也没顾那么多，因为我们家本来就穷，我也穷惯了，当时肯定是因为我当时是借钱上大学，是确实也该挣钱，但是我现在想想更多的是幸运，一辈子能赶上一个特别值得你做的事儿，我认为反倒是命运选择了我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情。 想到北斗系统能够使中国成为继美国、俄罗斯之后第三个拥有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即将从北航电子工程专业毕业的王淑芳就很激动，他毫不犹豫地选择穿上军装，成为北斗导航科研团队的一员。当时他刚22岁。 参与到这个北斗的建设当中，跟你想象的一样吗？ 肯定开始不太一样啊，你想象的是高科技，可是它是从零起步的。我建造北斗的时候，北斗就是一个立项报告，一个本子，叫942工程嘛，国家是说是可以做这件事儿了，仅此而已。你知道我们开始的时候16平米的4个人住上下层的那种，然后要自己打扫厕所，按照普通士兵的管理。关键是你想象的马上就热血沸腾的投入一个国家大建设，其实不是，连办公室还没有，后来才租了一个我们军队的一个招待所，才是大家那会儿已经招了29，我们一批学生就10几个，还有几个筹备的老同志啊，完就开始这个就这样的起步的。 您主要是负责哪方面？ 我主要负责一个是我们叫信号体制，其实它的信号传输体制是决定了整个这件事儿的链路，这是我参与的一个主要的工作。再一个就是做终端，我们那会儿叫用户机。我们正常情况下像这个导航系统是，你像咱北斗30多颗星吧 ，GPS 24颗星，那都好几十颗星在天上才能实现我们这个所谓的导航定位。可是当年我们用2颗星。所以我们一代的时候难就难在了，不是说我们一下子上了现在的体制下的一个导航，那我们通过2颗星去逐渐的做实验，把这些技术参数都固化下来， 把这个链路先连通了，才有我们的二代导航、三代导航。 由于国外的技术封锁，北斗系统建设只能摸着石头过河。王淑芳和同事们不分昼夜，全身心地投入研发。经过近三年的日夜攻关，1997年夏天的一个夜晚，王淑芳终于见证了第一台北斗用户机的诞生。 原来我曾经说过哈，有点像走迷宫，你走走的时候，在你以为是康庄大道，其实是一条死胡同，因为这个你不知道哪条路真的是通的，所以那会儿真的是，你一般情况下你找不着的时候，你会有时候半夜突然想起，哎，这个方法可能行，哎，你就甚至马上就睡不着了，就是琢磨着试验去这样子。当时我们那个我们叫样机连通的时候哈，实际上我们所谓的连通就是理论上连通，都是摆在桌子上通了，那才叫通了，但是没上天呢。上天之前我们必须把所有的都通了。然后呢，我们那个第一次就是接收机跟那个整个的模拟的卫星的信号通，也是在这个半夜，在后半夜的时候就不睡了这一宿。哎，真的那一刻就说，其实大家可能觉得看那个点啊，不觉得它有多那个重要的一点，但其实不是。它虽然简单的像摊在桌面上一摊的东西连通了，但是其实它是表示体制通了，就这条路顺了。只要这沿着这条路上天，你就能确定你的位置。我总说那个是有这个划时代的意思，相当于北斗的诞生。我印象挺深的，那宿我们是没睡觉的。第二天白天我回家，当时我还住着平房，然后我就给自己买点啤酒，我以前从来不喝的，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特别兴奋。 王淑芳说，当时他和同事们越研究越着迷，就像上了发条，根本停不下来。经过苦心研制，2000年，我国发射两颗地球静止轨道卫星。北斗一号系统建成并投入使用，2003年又发射了第三颗地球静止轨道卫星，进一步增强了系统的性能。 很多人问我说，北斗是哪个企业的？我说北斗它是个国家战略、国家工程，它不属于哪个企业，因为各行各业都在参与北斗，包括北斗的系统的建设、北斗系统的应用。我不能说是因为我参与了一代就认为最难啊，其实一代确实比较难，因为它有很多不确定性。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很多人没有坚守下来，因为你不知道它能不能成，你不知道成了之后对你又能带来什么。其实很多人相继的参与，相继的都已经离开了。 北斗技术在不断发展，王淑芳也在不断成长。他28岁担任北斗设计师，全面参与二代北斗系统的论证。2004年，北斗二号系统建设启动，当时只有32岁的他已经是主任设计师。不过自古忠孝不能两全，王淑芳把青春奉献给了北斗，却没赶上见父母双亲的最后一面。 您在参与这个北斗建设的过程当中，跟家人有这种工作上的沟通吗？这应该是属于保密的吧？ 一开始是属于保密的，不能沟通，喜怒哀乐都是自己享受着。说起来就说也确实有遗憾，你比如说当年我爸妈呀都是农村的哈，我是我们家六个孩子中唯一考出来的。考出来之后呢，我爸妈就知道我参军了，但是不知道我干什么，问我也不说，因为那会儿连北斗俩字儿都不让说。村里一问呢，我爸妈也没法给人回答。我毕业3年多，我妈就走了。我妈妈走的时候呢，赶上咱们北斗的就是上天之前最紧张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叫那个星地连条，就等着那个星上天，我们要把所有的再一次连通。我爸走的时候是2000年，正好咱第一颗星上天。哎呀，我有时候特别不愿意回忆这段，因为我们当时上天很多东西就是来抢占轨道，抢占卫星的这个位置。它这个跟咱地面停车场似的，先到先得，然后你抢不到这个位置，中国可能就没有今天的北斗了。所以当时我们就是全力以赴，什么都可以放弃。 那叔叔阿姨走之前的最后一刻，也不知道您是负责北斗的？ 不知道，有时候我就不愿意去想啊。第一次央视采访我的时候在2014年，当时呢我姐啊70岁了哈，给我打电话，我姐哭了，你知道吗？我姐说，这要是爸妈在该有多好啊。其实就是说，如果爸妈在，至少他们知道我在干什么。 对。 但这个遗憾是一辈子也，哎呀，有时候觉得 我爸妈他们不是一个字都不认识，培养出我这个大学生来。但是我相信哈，他们如果在天上会跟北斗星一样，能看到我们今天，其实也挺值得的。我经常说北斗的精神，就是一个是久久为功的坚持精神，再就是一个默默奉献的忘我精神，这就是一代北斗人。 王淑芳想，为了北斗对父母留下了终生遗憾，那么就用余生对北斗的坚守来弥补缺憾。2007年，他再次做出人生抉择，脱掉穿了12年的军装，从科研行业转业到交通运输行业。他的目标是让高大上的北斗能够进入寻常百姓家。 12年的军装怎么能说脱就脱呢？ 首先跟我个性有关，我是觉得这一辈子一定要做自己有意义的想做，就像当年我选择穿军装做北斗一样。那这次选择应该说不亚于第一次选择的艰难，因为我已经在军队里边，我当时是评了高工的，进了副团，实际上我已经可以平稳的走好我的后半生。但是当时我在想啊，我做北斗的目的是什么？还不是把它用起来。一个真的好的科技啊，只有用于民生，它才有它的生命力。谁更了解北斗，只有了解它才能把它用好。 那您到这个交通运输部之后是有自己的目标，还是到之前就已经有一定的预判了？ 这个我客观的说啊，依然每一次选择之后都有个小失落。到了交通之后开始啊，我想象的交通呢一下子就能把北斗用起来，可是到这行业才知道没你想象那么简单，因为大家对北斗没有认知。我让你用北斗，他会说我为什么要用北斗，因为现在都是市场化的一个管理状态。那这里边我想特别说，交通的领导是非常有担当的。因为我们这个刚开始推北斗的时候啊，到什么程度呢？大家说我们交通行业强买强买，其实他们不知道，一个是管理上看不见听不着管不到，首先是没抓手，个人来说他不觉得我超速啊或者疲劳啊这些只是个人的事情，但是一旦发生事故对他就是100%，大家不理解，他需要你苦口婆心的跟行业讲。这点呢我倒是走对了哈，对北斗是有感情的。我给大家讲的时候，大家呢是很能听进去的。我印象挺深的，我们曾经就为了推广北斗，一年开5次调度会都推不下去这事儿。当时只推7.9万台，推不下去。可是我们现在行业是700多万呀，都装了，我们现在我有广泛的还要使用。 依靠政策的助推，再加上王淑芳说破嘴跑断腿的讲解，北斗系统终于由求人用等人用逐渐转变为求着用争着用。王淑芳又用了12年的时间，带动700多万台北斗终端和1000多家北斗企业进入交通领域，甚至还掀起了北斗热。 这又是12年过去了，但反过来交通人在看的时候，他也会很自豪啊，当年我也在参与了北斗的推广，让全社会开始认知北斗啊，在我们交通行业有这样的应用效果。你看北斗从我们90年代到现在，它就成为一个走向国际的亮丽的名片了。 有时候我们单看数据觉得是冷冰冰的，但是就在王淑芳偶然一次走进校园给小学生讲公益课后，一个孩子的反应让他再次觉得自己这些年做的事情非常有意义。 是在河北的宣化，当时我去了一天，上午一堂下午一堂，讲了2堂课，给孩子是第一讲北斗知识，第二个是讲你的成长故事。我就讲完了之后，我就往楼下走，有个小孩好像也就是4年级吧，那个小孩呢戴着小红领巾，那个小楼道很窄，我们俩就侧身错过的时候哈，那孩子突然抬起头特别怯怯的说，王老师，我爸爸是开大车的，他在用北斗。哎，你知道那一刻哈，我看到孩子那种自豪，哎，那是我特别特别感动。包括我也给我们讲这个交通用的效果，我们全面应用北斗以来，死亡率同比2011年吧下降了83.6%，死亡率。所以说呢，那个孩子听懂了呀，当时我就觉得这堂课讲特别值。 为了把北斗更好的跟先进技术结合，王淑芳在朝阳区安华西里3区成立了工作室。近日记者来到这里，看到一幢3层小白楼，外面写着运输信息化事业部，看上去并不起眼，但是走进去却让记者耳目一新。 对，传承发扬淑芳精神，建设人民满意交通。您的精神是什么？您自己理解的？ 我自己理解就是默默奉献， 久久为功，首重笃实。工作室是2017年成立的，我们现在是100多人，主要是我这块北斗和大数据是我的核心技术。我们现在大数据每天在我们交通部的地面站有100亿条活数据在全国的分发。 当前王淑芳工作室开发建设了重点营运车辆动态监管、网约车监管与服务、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等信息系统，在建设人民满意交通中正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王淑芳说，技术想要创新必须培养人才，这也是他成立工作室的另一个目的。张泽晨就是工作室的代表之一，他年纪轻轻就已经是12328业务方向的负责人。 在日常的工作中间，我觉得我们领导这块也是一个女强人吧。 女强人， 对对对，既是模范又是标兵，就是我们的标杆，我们只能望其项背。我们也一直在提高自己，然后也是作为我们的榜样吧，作为我们的大姐，然后带领我们，就是反正她自己对自己这一块很严格，然后对我们也是一样。 正是有了人才和技术的储备，面对今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爆发，王淑芳和团队才能在短时间内解决交通管控难题。 正常情况下，咱们在疫情管控特别严的时候，经常路都是断的，跨省之间的运输协同就很难。那这时候呢，我们交通部就出了一个文，尽快的恢复农民工的出行。部里给我们下了任务之后，用了不到18小时，在我已有的信息系统的基础之上，开发出了农民工的包车系统。然后有了这个系统，就马上全国共享，只要有了这车的信息了，这个省就会把它通行。啊，同时呢，如果是说这个车里边有一个人出现疫情，那我们反追溯也特别容易。 人到中年，王淑芳说他计划做两件事，一是继续推动北斗导航系统在国防建设和经济民生等领域大显身手，探索北斗和 5G 人工智能等场景的融合，另一件事就是带北斗相关知识进校园，让孩子们感受到科技的力量。 我刚刚又开发出来一款终端，我在想随着这个技术的进步哈，它要跟很多行业像5G 技术啊，还有国产卫星通信技术啊等等，其实相当于基于北斗三号的，一个是技术上更进一步了，再一个就是我们的应用这块结合了更多的技术。我刚才你也看到了，我们现在正在跟其他的部委进行联合，把这个数据啊应用在越来越多的行业中去，让它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王淑芳是几代北斗人的一个缩影，正是一代代北斗人的默默付出、不懈努力，北斗系统才能用27年的时间走过了国外卫星导航系统40年的发展之路，创造了世界卫星导航发展的奇迹。而新一代的北斗人也正在接力领跑，为前进的祖国定位导航。 这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心并不远，梦并不远，只要你踮起脚尖。 我相信有一双手把我轻轻牵到你的跟前，我相信有一根线将梦想与现实。 好，我们继续来听范怡婷的故事。范怡婷是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团河派出所社区民警，首座豫园一里社区党支部副书记。在疫情期间，他坚守岗位，快速组织力量，编织社区防疫安全网，48小时内完成对社区2600户居民的情况摸排。日常生活当中，她是百姓心中的好闺女，居民的大事小情她总能记在心里，一个电话就能随叫随到。来听由记者赵以阳为您采制的故事《警察闺女》。 我在大兴区首座豫园一里见到了社区的党支部副书记、大兴分局团河派出所社区民警范怡婷。她脸上带着甜甜的微笑，身穿一身干练的警服，全身散发着一股英气，给人的感觉既亲切又可靠。范怡婷说，这是作为社区民警应该有的一种气质。在疫情爆发的初期，他第一时间组建了社区防疫队伍，地毯式消毒，组织敲门行动，给百姓进行防疫知识宣传。这一步步的工作，范怡婷都必须在最短的时间里布置并完成。 我们16个人分成了8个小组，就是从定了这个计划 到48小时之内完成它的这个全过程中不眠不休，一定要把它完成。早上6点到晚上11点，没准收不了工，争分夺秒是为了您的安全。喝水没有的，上厕所没有的，就脑海里没有这些事情，就一个目标，完成它。 作为社区的党支部副书记，面对危险，范怡婷总是冲在最前面的那一个。 重点地区的反击人员，就是有感染风险的这种高危户、重点户，我都是亲自去的。我不想把这个防控风险交给别的人。 你也不放心？ 不是不放心，我觉得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人需要承担风险的话，那一定是我。 疫情防控期间，社区民警就是居民和社区志愿者之间的桥梁，如何才能在化解矛盾、解决问题的同时还可以做到严肃执法，这是范怡婷经常思考的问题。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也时常会遇到一些麻烦。 有一天晚上，我印象也挺深的，我去北门检查，就是其实那天我查一圈岗，到了最后一个北门，我查完那时候快11点了，查完就可以收工了。然后到了北门，远远的就听见正在争执，大半夜了，一个外地返京人员，他今天就想来投靠这里的一个朋友，然后就在门口争执不下。其实他是有住址的，就是不走，不仅不走，还不停的要去掰扯清楚我为什么不能进去啊。这个时候我到了，这个时候呢，如果去简单粗暴的说你这个不对，你必须被制止，如果是这样的话，很多人他其实是可以下台阶的，但是就不下了。这个时候如果我采取的是一种柔性执法的状态，以一种相对温和的角度去给他解释清楚当前的这些措施，他的接受度相对来说会更高。好，那天一折腾，从11点折腾到了快1点，后来我发现那个人激动的时候在那挥他的那个包袱，然后里边有面粉撒出来了，弄了我一身，今天回去就是个白人。 在范怡婷看来，在社区工作最重要的力量就是社区的居民，尤其是在疫情期间，居民会成为疫情防控工作最坚实的依靠。 我搞社区工作，我觉得最大的核心要义在哪，就是发动好群众的力量。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有一个人翻墙进来，被咱遛弯的老大爷看见了，立刻给我打电话，然后我们通过物业、通过保安、通过居委会、通过我们警务室多方力量的共同发力，5分钟之内就把这个人找出来了，立刻找着了他是哪一户的，他从哪个位置翻进来的，把他的身份信息确定了下来，把他的情况了解得清清楚楚。 说到和居民的关系，范怡婷在社区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明星，走到哪里都会被人认出来，和谁都能聊上几句，而这样良好的关系离不开他多年的努力。 一开始我来当社区民警的时候，和居民们都不熟，那怎么和居民们拉近关系呢？我就自己想办法弄了一个普法讲堂，我给他们讲一些社区里面自我防范的一些措施，比如说怎么防入室盗窃呀，怎么防电信诈骗啊。哦，没想到效果特别好，然后慢慢的就特别的受欢迎，我的这个普法讲堂就越弄越大，然后我们就越来越熟。有时候在课堂上法律知识讲完了，我们还会聊一些家长里短。在我眼里，做群众的工作不是我一对多，而是我一对各种一，就是每一个居民他的背后都有他的故事和他的情况。我在社区工作了4年多，我发放了5600多张紧急联系卡，然后我的手机里存着3200多个联系人，其中有3/4是我的居民朋友们。 在不断的交流过程中，范怡婷逐渐的了解了每位居民背后的故事，而他和百姓之间的距离也逐渐从社区工作人员变成了一家人。 在疫情之初，咱们辖区的一个阿姨，他们家老伴是瘫痪在床的，然后他半夜打电话给我说，小范你快过来。我当时突然接到他的电话，我心里咯噔了一下，出什么大事了这么晚，然后我就赶紧去上门啊，发现是他们家瘫痪的叔叔从床上折下来了，然后他一个人小小的，他也抱不动，给孩子打电话，孩子在市里，所以他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我，然后我去帮着他把老伴扶上床，给老伴喂了药，然后又陪着他在客厅里坐下安抚他的情绪，然后他说，闺女啊，今天幸好有你。我当时听见他那声闺女， 哎，我心里说不上来的感觉，有自豪感，有骄傲，也有感动，很复杂。就是居民们对我的这种信任，就让我觉得日常这些付出都是值得的。如果这是一种交换的话，那我很满意这个收获，因为我得到了他们的认可。 就像范怡婷说的，居民们一声亲切的闺女就是她工作最大的动力。范怡婷付出的这些辛苦大家都看在了眼里。社区的一位居民这样告诉我， 他经常在我们这院有时候来跟那书记查岗啊什么的，谁家要是有大事小情难事实事办事，哎呀他都帮忙，只要一句话就他的手机号，反正我就不知道别人，因为我经常有时候联络他，我都装在脑子里，到哪谁一问我一下就能说上来。你看那有的那个谁家是老的生病了或者什么的，他这要遇上了，哎呀他也想方设法找车呀帮忙啊给送到医院，他心里老是关心老百姓，真是人民的好民警。 其实说起范怡婷，他不仅仅是社区的一位民警，同时他还是辖区学校的法制副校长，每隔一段时间他都会到学校为孩子们讲解法律知识。而说到孩子，范怡婷自己也有一个儿子，但为了工作，他陪伴孩子的时间总是一再被压缩。不过他们母子并没有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上演一幕幕难舍难分的感人画面，反而是更加的真实可爱。 在疫情期间，那个我不是不回家吗，偶尔路过家门，我家住一楼，我从那窗户那儿敲敲敲，哎，我在窗户上跟他打了一招呼，我就把这事儿抛诸脑后了。等了好多天以后，我又路过家门的时候，我发现他蹲在那个窗台上在等我。他等了多久啊，他在那蹲了多久才能换到我不小心的路过一下。可是我一过去，我还以为他会说啊，我好想你啊妈妈，我还以为是这种母子团圆的感动场景。结果他说，妈你怎么这么久才过来，哎呦行了行了你快去吧。偶尔他特别想了，他就会说，你看一眼你就走了呀，嗯，再看两眼三眼十眼，你就会这样。 范怡婷说，管理社区其实就像经营自己的小家一样，居民就是自己的家人，而和家人相处就要多一份包容和理解，让家里的每一位成员都可以感受到一种归属感和幸福感。 就是在我心里边，社区是一个大家庭的概念，来到我的社区我就像回家一样，谁也不会觉得自己在家里时间特别的多，对不对？所以在社区里面的每一分每一秒发生的点点滴滴对于我来说都是一个归属感。你在社区里面，你走在道上遇见别人，他们会哎给你打一个招呼，这个可能只是一些面上的东西，但是他们遇见困难的时候会想到要给你打电话，这个绝对不是说我觉得很烦啊，怎么这么多事情找我，绝对不是，这是一种甜蜜的负担。他们的这种认可是我付出再多都不一定能够赢回来的，可是他们给到我了，我感觉特别自豪。 我喜欢一回家就有暖洋洋的灯光在等待， 百安居十一黄金周优惠再升级，购建材满3000最高立减500，再叠加大额满减，新家装更享多重惊喜，详询店内。 选装修购建材就来百安居。 晒朋友圈还是晒太阳，哪个能增加幸福指数就晒哪个好了。 高效工作之余更要享受生活，释放压力，让心情去旅行。八达岭奥莱2021周年庆，共赴精彩畅购旅行。9月25日至10月10日，消费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银行刷卡回馈，满额有惊喜等。更多详询店内，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 传承是中华汉子的横平竖直，是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传承是祖母万千的手拙，七彩云南翡翠。一生拥有，世代传承七彩云南。